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舒卡。 好，这个舒卡都很自然的回自我介绍了，也开始做常客了啊。这个今天聊什么？聊刘翔退役。 对， 其实刘翔退役一个月之前， 4月7号他发了一篇长微博，然后就讲自己要退役了。但是在5月17号的时候，钻石联赛上海站的比赛结束后，为刘翔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然后在这个退役仪式上也是有领导出席，刘翔也是发表了讲话。 对，阵仗太大了，8万人的上海的体育场啊。而且你看他现场的那个阵势吧，你像当然一说刘翔，肯定会很自然的把他跟什么姚明啊、李娜呀、这可能是同时代中国最伟大的三个运动员比较。你想想刘翔、那个姚明和那个李娜的退役，身边都是妻子的陪伴，这个丈夫的陪伴， 教练还有 教练是吧？但是刘翔身边全是领导，甚至他的那个教练孙海平跟他隔得还挺远，而且他的那个最后那番讲话里面还没提到他教练，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哈。 先感谢了领导嘛， 对， 然后又感谢了体总和上海市， 对，非常还是挺得体的，就是他那篇东西听上去感觉像是幕后高人指点，反正写 的 挺懂事的。我们来听一下哈。 尊敬的肖天副局长，尊敬的赵文副市长，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真的要特别感谢中国田径协会能在这里授予我如此高的个人荣誉。作为一名运动员，我真的倍感荣幸。上海是我的家，也是我田径梦想开始的地方。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说再见。十几年来，跨栏成就了我的梦想，也给予了我无数的快乐和荣耀。我也努力把最好的自己表现给大家。人生总有高峰和低谷，在顺境中不失自我，不忘初心，在逆境时更能经得起考验，勇于挑战梦想，敢于去做。虽然并不是每次梦想都能成为现实，但孜孜追求的过程将成为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跨栏是我所热爱的事业，陪伴我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每当我走上跑道，我心中的热火仍在，不服输的斗志依然，但伤病困扰让我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坚强面对，选择离开自己心爱的田径赛场。今天我站在这里，心中有很多的不舍，不舍这条跑道，不舍那10个栏架，更不舍的是支持我陪伴我一路前行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的支持和陪伴，我的人生不会如此精彩。你们的关心、理解和鼓励让我感动、感激并感恩。今天面对支持我的朋友们，面对跑道，面对栏架，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个人职业运动生涯中碰到过困难、挫折和对手时，我从来没有退缩过、逃避过、害怕过，始终尽我所能去努力、去挑战、去拼搏。在这里真的有点激动，今天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田径协会和上海市体育局，在我挫折和困难时始终与我一起攻坚克难，不离不弃。没有你们的支持与培养， 我也不会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上。相信你们今后会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中国田径健儿，在世界赛场上为国争光。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让我们一起祝愿中国田径明天更美好，谢谢大家。 感觉怎么样？通篇政治正确的一篇，感人还是挺感人的。他自己就说着有点哽咽嘛，就现场你看观众席上也有一些，特别是女观众感觉是吧，都有点热泪盈眶， 泪流满面了，都 泪流满面都 被稿还是挺拼的 是吧。对，他可能三五分钟整个的那个仪式下来， 对， 他就一个地方口误，刚才咱听到了那个口误，他整个的那一套下来，你感觉我觉得他还是不是那种特自由的感觉，你们觉得呢？因为你想联系上次李娜的那个，因为李娜本身她就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嘛，她那个形式上虽然没这么大的阵仗，没这么大场面，但是她是有安排记者采访呀，就这些你可以跟人交流的。我就觉得刘翔他自始至终他都活在别人给他打造的那个城堡里，就你是很难清楚他真的在想什么，他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当然人家过什么生活跟一般老百姓也没关系，可是你发现他是被保护和塑造的太刻意了。你像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他基本没有跟人交流，就还是太远了。从他一横空出世到他最后辉煌谢幕，你都觉得始终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跟他自己本身的现在就现有的这个身份啊，就是他跟官员的这个身份其实是有关系的。他现在他有一个两个 title 嘛，一个叫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个是上海市 姚明也是政协委员， 还有一个是体育局团委副书记。所以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发言，他已经就是可能都不是别人给他安排的，他自己已经 fit in， 就是已经 很习惯 了 这个角色了 、所以他里面的他演讲的这个稿子啊，包括他那种有时候跟观众的那种互动方式，其实都已经带有官腔了。 我看过 有一些他跟那个体育记者的，他们也说他就是这个发言他通常是精心排练的，就像他这个退役的这个演说是一样的。 反正这个演说之前，这个仪式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两个禁令，就是不开发布会，不接受采访。所以刘翔讲完这个话，他就跟很多他的老对手和这个后辈们绕场跑了这个一下，然后最后又跟这个他的教练孙海平拥抱了一下，说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抱过了，但最后终于抱上了。 哎，这个说来也蛮特别的哈，就说师徒之间好像他俩的关系也特别有中国特色，他们讲就一开始情同父子，到最后呢好像渐行渐远，现在呢你就看不清摸不透，不知道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就现在老爱谈什么举国体制是吧，就说这个刘翔他就完全是举国体制下面诞生出的很有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运动员，因为他浑身上下都是被裹挟，你看开口先领导致意是吧， 对， 最后祝 感谢 明天更美好，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觉得好像是在为了别人似的，我怎么有这么一感觉。 但是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你看他为这个国家争了这么多光，这个退役的仪式真的是前所未有。很多这个美国的运动员，像他的老对手大卫奥利弗，他就说这种退役仪式他平生从来都没见过，然后他也肯定得不到这个仪式，他是非常羡慕的。这恰恰就是举国体制的一个好处，要不然谁会给他办这么大一个阵仗的退役仪式。 所以你听相当于民族英雄。 而且我看到他好像还有别的那个退役仪式还要继续办呢，说武汉 就跟婚宴似的， 就是他那个可能到处都觉得他就是对本地有贡献，或者北京怎么也得办一场吧。然后武汉那边好像也得 真的假的， 对，据说。然后也有人就认为这个是一种就中国体坛也在榨取他的这个剩余价值，有这么一种感觉。 哎呀，但是你看，尽管他被人保护的就系上神坛的样子，但是相对于什么姚明、李娜，我反倒觉得他的形象是最平庸，我甚至想到这么一个词儿，可能有刘翔的粉丝听了不爽哈。你想，相较于姚明， 他说出来的话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就很睿智的这么一个人。你看前段时间开两会嘛，他不是政协委员嘛， 嗯， 他开专门记者冲他去问他什么足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都给他扔过去，还有记者就跟粉丝似的跟他合影求签名之类的，他不是就有点不耐烦还把记者给训了一通，但他说的那番话说的非常漂亮， 嗯， 他也没有骂你，但是你整个感觉 得体、 嗯、他就说你记者也是一门专业，你记者你都不尊重这样一个专业的话，你怎么样去让别人都去纷纷尊重这么一个，就是就相当于是提倡这么一个专业氛围的这么一个话，就相当的得体。而且他是觉得是一个也不能说是长者，但至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说出来的话，你觉得很有权威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你会觉得他说他对自己就是身上的多重身份他就分得清楚， 非常得体， 对，他知道在什么场合就是应该做这个场合应该做的事儿。 对、 嗯、 你像李娜他就是特别有性格嘛，经常就把记者当小孩训一样， 还怀在体制外。 哎，但是他的个性就是两句话，喜欢的人非常喜欢，就是很真性情，是吧？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那刘翔 什么都写在脸上。刘翔吧，我觉得他说出来的话怎么有点， 但 有时候就青春飞扬，但有点有时候傻的，但是傻的没那么可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偏见。 我觉得你是有偏见的。但是我觉得刘翔这种他反而更招大家的喜欢，就看这个每次刘翔去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媒体阵仗都是三四十家，然后包括内媒外媒都有很多，但是同样一个赛场上除了刘翔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人采访。我看到有记者写的文章，就是之前他们想要去采访他，预计说这次中国队谁会拿冠军，可不可以去采访，在田径赛场，然后他们的领导就说有刘翔吗，没有刘翔就不用去了。就大家会觉得刘翔真的是一个民族英雄，他毕竟是创造了一个黄种人的奇迹，但是你觉得像姚明啊像李娜呀这个反而就没有那么的强悍。因为像网球运动中国起步晚嘛，这个你可以说李娜是现在有条件了然后大家培养起来的，姚明像篮球运动除了姚明其实也不止姚明一个，也后面也有易建联等等的 王治郅， 对对对，但是到刘翔这儿除了刘翔真的就再也没有别人了。而且他是打破了一个之前甚至说是人种论，就说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是不可能在田径上取得什么成绩的，但是刘翔真的是破了这个神话，他不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中国的骄傲，甚至是整个亚洲的骄傲。 你对这套言论你喜欢吗，张凡？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他当时打破世界纪录也好，打破亚洲人纪录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抹杀的。 嗯， 对。然后从这点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幸运的人，但他的不幸就在于说他从那个顶点开始之后就一路下滑。 对 对，这个就是他整个里面所争议的最大的成分就在这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横空出世的，说他已经是在一个站在顶点上面进入大家视野的，然后之后两届奥运会，从那个北京奥运会在自己家门口，然后后面又有一个那个伦敦奥运会，这两件事情就让他整个声誉就大幅下跌。这样 子，我始终觉得吧，就是运动本身它最打动人的，它不是荣誉，我觉得，当然你引起关注的肯定是荣誉嘛，可是它更打动人的可能是他的过程。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喜欢看一些李娜的一些深度的访问报道什么的，他描述那个运动员在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或者外界的期待的时候，他会描述的非常动人，他的内心的那种变化，他的心里的那些反应，就是你会觉得作为像他们这种职业的人，他有一些的内心活动你是常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有人就可以把李娜他的这种，有的时候他也面对困境嘛，但你会看到他是怎么处理这种困境的，我反倒觉得这些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刘翔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报道的问题，因为他保护的太好，也有记者抱怨嘛，说尽管他每次比赛的时候都在现场，但是你始终会觉得跟他隔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去那个触碰到他。但是就是我觉得反正我可能真的是对刘翔也比较无感吧，我本身也不是特别爱运动。 我比较了解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对刘翔无感，然后而且为什么刘翔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这三个人当中是我认为他是一个最适合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运动偶像。 嗯， 我就感觉他这个因为跨栏这个东西非常看结果，他就是十几秒的过程， 对， 你要让他中间有多少心理纠结这个也不现实。 嗯， 然后所以从他一开始横空出世那个时候就是以一个 个打破记录的这个形象出现的，所以大家就会对他继续保持他的记录，并且在突破他自己有非常高的期待。 嗯， 从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就对他内心的一些纠结啊，或者说他在这个训练过程、他的康复过程这些东西，其实关注的人非常少。 嗯嗯， 还是希望能够在成绩上面，就是看到他拿出一个实打实的成绩。 嗯，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心理落差就非常大。 对， 他那个， 但是很多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信息不公开，因为刘翔算是体制内的运动员，很多东西真的是被保护的很好，他没有像姚明、像李娜那么大的这个在媒体面前的 自由度 、 嗯、 所以就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好像我们是这么认为，但是有媒体记者就不会这么认为。我问过两个，然后他们都会觉得姚明对待、这个姚明和李娜对待媒体有些时候其实是挑三拣四的、 嗯、 但是刘翔真的是一贯的谦虚和和蔼、 嗯、 然后对媒体都非常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其中一位哈，他是怎么样描述他对刘翔的印象。他是来自香港的一位体育记者，是香港有线新闻的资深体育记者，他叫做陈汉威，我们听一下。 他对我们媒体很好，几乎就是有问必答。 嗯， 我是觉得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很难做到嘛。平常你知道这是比赛，他跑完以后，我们电视台的媒体就有一家一家的排队，就在那个 mix zone 采访去，要访问他。他可能就要差不多的问题回答十几次，他是二十几次差不多，他可以回答几家就走去休息什么的。他是还是会满足我们媒体。广州亚运会嘛，他跑完再接受我们访问已经10点钟了晚上，然后就是第一天早上也要到一个品牌的记者会，我觉得他真的是比其他运动员累很多。作为一个记者是过了一天已经很累，他还是个坚持这样，我觉得真的很难的。 那您在跟刘翔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深刻的两次也是他受伤，一次就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 嗯， 我就问他啊，你的受伤的情况怎样，没事吧？他就说感叹说没事没事啊，状态怎样，他啊状态很好，这样。然后这事情大家知道了，然后我就想，刘翔就骗我的，是不是？然后第一次就是伦敦奥运会吧，他受伤以后就到医院做手术之前就在门口等他，就等他几个小时吧，等了一天的等他在门口，就简单的问他，那看的是心情不好，他坐在车上问他，心情还好吧？他就简单的说了一句还好，因为当时都没有媒体知道他在什么医院，我们。都知道的，然后再等他呢，再简单说一句就走了。然后我们的心情都很差，看到他都不知道该不该问他什么了。然后手术以后就跟他去机场了，那看到他的样子已经不知道问他什么，只是看着他的腿啊，受伤的腿搁在那个椅子上，然后看到他心情很差，都知道，哎，不知道问他什么了。其实心里很想问他，你觉得这次你的运动员生涯就完了吧？然后就真的没有再出来了。2012年以后就没有再看到他了，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然后跟他做访问者。 嗯，因为刘翔他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就包括他之前有两次退赛，但是大家都会认为可能他是不是是在演戏啊等等的。然后根据您的判断，就是刘翔会是这么一个人吗？ 我就是讲了很久，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不是在演戏啊，他肯定是受伤了，可能他是就是表达的比较夸张，我觉得无论在说话还是他一只脚在跳跳跳跳跳两下然后稳一下，我真的可能太夸张了。跑以前已经可能有这想法了，我跑不下去了，我有做一个告别的，也是告别的动作啊，怎么样的，可能就做出来比较夸张，肯定不是演戏啦。 嗯，那您有没有看他之前的这个退役的仪式？您会不会觉得特别感慨？ 就是在上海那一次吧。 对对对， 有看电视，就是我觉得就跟他在微博说的差不多吧。 嗯， 看他很久了，访问他很多次，10年吧，差不多。看到他这样很无奈呀、啊，一个很著名的运动员这样子告别的，很无奈，受了很多苦，我觉得很委屈，这样就退下来。 嗯， 因为很多有人说他是楼跑跑啊，演戏啊，怎么样啊，都完了。他北京，他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就是这样告别，我觉得很委屈，很无奈。说中国的运动员压力太大了，外国根本不会这样，不会背负整个国家的荣誉， 在一个人身上不可能的，就是 嗯。那您觉得就是刘翔和您接触过内地其他的一些运动员，比如像李娜或者姚明还有孙杨，刘翔跟他们比起来会有一些区别吗？ 我觉得就是后来比较谦虚一点吧，他可能其他的就是还是有一个傲气在，可能他是成名比较久一点吧，我觉得就是其他可能李娜孙杨啊那些对媒体没有那么谦虚这样。 嗯， 就是不可能，就是哇，我们你看几十家媒体在等我，我就是好像姚明啊那样子，可能他是回答几家我就走了，看他的表情就看到我们几十个人都在这里，就是就走过去了这样子。你看姚明跟李娜都是对外国媒体比较欢迎这样子，可能因为怎么说呢，也是国内的媒体他们的问题比较困难去回答。 但是整体比较出来，刘翔、李娜、姚明和孙杨，您更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当然是刘翔 啊。为什么呢？ 他比较亲切啊。 他比较亲切，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没有出名的，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亚青冠军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在来到香港，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刘翔是谁。我们走他那些来香港，我们就走过去，大队的中国运动员那么看，说：“哎，谁是刘翔？”然后他举手说：“是我。”那可能感情比较深吧，他还是没有那么出名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了。 嗯， 然后就比较喜欢他。 嗯， 这样子，他们对我们媒体可能比较好吧，可能我们就是也是喜欢他比较多。 就是除了刘翔，您没见过其他人会这样接受媒体的访问？ 我没见过。 哎，这个跟我的印象至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啊！他特别喜欢刘翔。 对， 这个可能我觉得跟呈现出来的东西和结果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如果做一个普通的读者或者观众来说，我并不知道记者你是怎么样跟这些采访对象打交道的，我只看到你报道出来呈现出来的结果，最后塑造那么一个形象。反倒我是觉得三个当中李娜最可爱。 因为他比较真性情。 对， 但是刘翔是最有记者缘的，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媒体或者是报纸，他们都会有记者是专门跟刘翔的。就比如说体坛周报有个记者叫严小岩，他已经跟刘翔很多年了，然后上海的解放日报有个记者叫张伟，然后他也跟刘翔很多年了，甚至跟刘翔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可能刘翔在对记者这方面确实跟别人是有很大不同的。 冬日娜吗？ 对，包括冬日娜，对，央视的记者冬日娜。 对，刘翔结婚了，冬日娜怎么办？好，这当然是记者的那个判断哈。那刚才这位陈记者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兴趣再去了解的，就是他觉得刘翔是带着委屈离开了运动场，所以呢，那到底为什么会有带着委屈这么一个感觉？我们等一会儿呢，还要跟另外一位记者再来聊一聊，他也接触过刘翔非常多次。三零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零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舒卡。 刘翔这个退役哈，你真是很难说我们只是回顾他的辉煌的成绩，因为他毕竟整个一份履历表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节点，一个就是在北京奥运，一个就是在伦敦奥运。那尽管说他成就的时刻是在雅典奥运，可能最巅峰的那个状态，就后面两次奥运会大家就会刚才春雨问的问题一样，有这么一个印象，说你是不是在演，你明明就是跑不了嘛，但为什么之前不告诉大家，这么多人完全是冲着你去的，甚至有点欺骗观众这么一感觉。第二次他跑着跑着瘸着就 跑到终点再稳了一下那个栏，所以觉得有点夸张。但是更多觉得可能身不由己，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他就是举国体制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运动员，很多时候他不能做自己，因为多少人是靠他养活着，是吧？他可能要顾及他的整个的团队，顾及这个田径什么管理中心，也要顾及甚至赞助商，所以他一切都显得要非常多的这个计算。可能那中间会不会存在着很多的误会？那为什么刚才那个记者又说他现在看到最后他谢幕这一幕，感觉刘翔是带着委屈离开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一位体育的资深记者，他是新浪体育频道的资深记者，他叫做周超。周超你好。 哎，你们好，主持人。 谢谢你跟我们直播连线。那刚才我们跟一位香港记者聊了一聊，他讲到就说刘翔看上去比较委屈，因为看了八万人体育场，他最后讲的一番话嘛，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首先我可能有先说一下，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刘翔两个节点，两个奥运会的节点他都没有跑好，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太正确的。因为那个从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实际上那个并不只有奥运会，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这两个奥运会这个时间，从2008年到最后2012年这段时间里面，他仍然有很好的成绩，包括他在尤金超风速跑出12秒87什么这样的成绩，包括他打破世界纪录。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只是看到了他那两次失败，但是在这两次失败的这8年里面，他其实有过不断的成功。我们每一次都是有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他那个成功我们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们认为他是在那个奥运会那个节点应该能够再爆发出来，或者在奥运节点能够延续他这一点。 嗯， 实际上但是在这两点他没有延续。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这个体育记者来说，我觉得也许普通观众只看到了那两个点，但是我看到的是他长久以来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这么一个成绩。这是我的那个看法。 是。 然后刚才您说的，就是刘翔是不是委屈这个点，我觉得他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委屈的，因为他这件事情啊，最后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采访了刘翔，我去近距离接触过他一下。刘翔其实没有什么朋友，在我们记者圈里，他跟那个 冬日娜 或者 是 姚明，谁？ 冬日娜。 嗯，也不算是，我觉得。 嗯， 刘翔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他对自己的这个很多东西，他比较内向，就是说他比较不愿意跟人交心这种。他跟那个，你像我们新浪专门有一个记者跟网球的，他跟李娜关系非常好。你像这个姚明也是，姚明有一个记者，原来就是杨毅，跟他关系非常好，他们都能真正就是说进入到他们生活里，给他们出主意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刘翔身边没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帮他。刘翔这两次因为我看到我写的文章啊，在我们新浪登了以后，后面有很多网友的留言，我觉得很多人也在骂他，就像您说的，很多人认为他是在演出啊，在表演啊，做了很这个让自己非常失望这种。但是我觉得刘翔之所以让大家这么失望的原因是一个公关上的失败。长久以来咱们国家这个体育部门吧，对外宣传上一直缺乏一些沟通啊，他们想管控对外的发表的一些这个说法，想管控，但实际上他们不懂怎么去管控，怎么才能让记者来接受他们的话。这方面我觉得国家体育总局一直没有做好，包括最近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并不是刘翔的，就张文秀的例子。张文秀曾经在去年的亚运会上因为这个药检出了问题，他就不愿那个出了问题以后呢，当时我们记者在前方，我们都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想办法去找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监管中心的人去问啊，找代表团人去问，但是这些人他们就躲了，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想让他们发言的时候他们不发言，不愿意说。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才是真正需要一个管控说法的。刘翔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就是说他每一次出事儿前都不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消息出来。你像比如刘翔在2008年之前，他当时已在5月份已经脚出了问题了，当时去美国治病啊什么的，不断有各种消息出来说，哎呀，说刘翔要好了，刘翔又能跑了，刘翔怎么着？但是实际上他这个 脚仍然是一直有伤的，我给大家总是吊着一点希望，吊着那么点希望在这块儿，好像他能跑，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是不能跑了。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没有国家体育总局或者是他的团队、田径管理中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站出来为一个事情负责，说刘翔跑不了了，大家就不要对他有太多的希望了。没有，2012年也是这样的。2012年，他当时在英国的时候，先去跑了一次那个比赛，当时他为了适应，结果他跑完预赛以后，他腿已经脚已经出了问题，出了反应以后，他们马上就跑了，跑到德国去，然后那个到德国去搞完全搞封闭，躲在一个地方，不让任何记者知道的地方，到那儿去了十几天，自己去治疗，自己去训练，但是没有向外发送任何的消息。我们当时就是这个2012年这个事情，当然后来大家有很多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有很多读解啊，包括央视事先已经知道了刘翔的这个脚伤问题，所以央视当时做了两套方案，杨健他们，一套方案就是刘翔能跑，一套方案是刘翔跑不了，他们当时做两套方案。其实，在我们前方的记者那个里面，我们也都是有各自的方式知道刘翔一些事情的。比如我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中新社的一个朋友，他当时是通过欧盟的，他因为他一直是驻布鲁塞尔的一个记者，那么他通过中国驻欧盟使团，通过外交使团了解到刘翔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外交部问了咱们中国的特使戴秉国，说你要不要在8月8号我们那个英国首相去陪你一块看刘翔比赛。结果戴秉国找到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刘鹏一问，刘鹏才告诉他说刘翔那个脚很可能跑不了了，戴秉国才走了。所以说我们知道，但是每一个记者在这之前都不敢说刘翔就跑不了了。 哎，这是为什么呢？哈，就为什么这个田径管理中心就对他的信息保护的这么死？你是不是有比较过？就如果换作姚明或者换作李娜的话，这些消息就是他受伤的消息、不能打、不能比赛的消息，完全不会像刘翔就那么的严实，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是两方面说，因为首先第一点啊，李娜不太一样，因为李娜是完全是自己的团队了。他说不打，他去比赛，他是一个完全职业化的比赛。他说不打，或者说他说的自己有伤了，打不了了，那大家也能理解，因为他所有钱都是自己花的啊，包括他的教练啊，他的这个对外的团队啊，自己的按摩师啊，全是他自己花的钱。姚明呢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李娜是这样的，就是中国这四个啊，现在目前只是这四个世界级的选手，一个是李娜，一个姚明，一个刘翔，还有一个现在有孙杨。这几个人里面，李娜是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内培养出来的，然后他到了体制外以后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姚明是在体制内打了基础，到了美国以后给他做了一个拔高，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篮球的这个从篮球的意识啊、了解啊、对篮球运动员的这个培养啊，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到了美国以后，姚明才渐渐变得强壮啊，这才是做出来。然后，但是姚明也是一个在非常职业化的体育里面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个刘翔是完全不同，就是刘翔是完全是中国的体育的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他包括他的教练都是中国人。你像李娜的教练是外国人，他职业化的他教练是外国人。姚明提高了他的教练也是外国人，但是刘翔的每一步全是中国人在那帮他忙，他最多只有个理疗师可能是个外国人，或者是医生给他动手术的医生是外国人，但是所有的其他部分全是中国人。为了保护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中国的一个明星，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明星，国家体育总局和田管中心花了很大的力气。我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我非常近距离的，因为在2011年有大邱世锦赛，我非常近距离的观察刘翔那个团队，就是我以前采访的为一个选手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团队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他那个团队除了有教练以外，有按摩师，有理疗师，有营养师，有技术教练，就是每次他每一个跨栏在那块儿，每一次大概两小时的课都有个技术教练给他录像。就是完这个保障。所以为什么大家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跑不了以后，当时有篇文章说刘翔这四年花了1亿，我觉得1亿的话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他花了几千万，这个团队花几千万，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目前，所以说刘翔就花了这么多的钱，最后说刘翔跑不了了，这么多钱的一个保障团队， 最后刘到最后看节上刘翔却跑不了的情况下，那么谁会出来敢于说这个话呢？ 嗯， 说刘翔就跑不了了，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对，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说这个钱这四年的心血白花了，这四年的钱都白花了， 嗯， 那你这个团队在干什么呢？ 对，哎，我 其实并不。 就是我听你说的感觉，刘翔他就是像熊猫国宝一样在被保护着，是吧？所以这是不是也导致他没朋友？你说不管记者圈还是他，他生活里面朋友多吗？ 他生活里面朋友主要就是他运动队的这些朋友呗。其实刘翔是个比较宅的人，就我所知， 嗯， 他喜欢斗地主啊，喜欢打游戏啊，他平时很少会出来，因为他出来的话，他也不敢上街，上街的话肯定就被围观了，就才会发生，甚至会发生问题。像我，比如我在现场，我见过刘翔两次在天安门， 嗯， 发生踩踏事故，刘翔就马上就要发生踩踏事故了， 嗯， 那个往前挤的跟刘翔去合影，往前挤那个上百人涌过来，最后大那个现场的安保赶紧把他给保护出去， 嗯， 包括就前两天在就是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在那个。鸟巢那儿举行这个世锦赛的，因为今年夏天不在北京有田径世锦赛嘛，举行一个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这个一些宣传活动的时候，现场还专门为刘翔派了四个安保，把他给保护出去。就他都已经是这种情况了，虽然很多人也骂他啊，他已经跑不了的情况下，但是他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仍然是会被围观，会被怎么说呢？会被这个大家。 关注讨论 啊，明星对成为焦点人物， 我就很好奇哈，有没有记者就问过他，就是这么万众瞩目，你干什么事情你都没法像普通人一样自由正常，甚至是他自己什么感觉，他享受吗？还是也觉得挺困扰的？ 那我记得以前有人写过这个，因为刘翔啊，其实真正的记者能跟他跟的比较紧的，是我们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已经不干这行了，他叫张伟，解放日报的，他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给这个刘翔写过传记 哈， 对，写过传记，对，然后呢，那个他算是跟的比较紧的，我记得以前好像应该有过这方面的说，就问过刘翔说你对于自己出不去怎么想？刘翔说这个。我很明白这件事情，他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情，他出不去。虽然他也很想出去，跟朋友一起去吃个饭，但是他知道他有这个责任，他做不了。 嗯， 我觉得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当然，现在刘翔因为他出了名了嘛，朋友也多了，所以大家也都愿意帮他。所以说他在上海有一些私密性的。会所啊或者什么他也能去吃饭也能去唱歌， 嗯， 当然他每到一个地方那肯定都是 VIP 待遇了， 嗯，哎，我还看过网上那个就是东日娜的那些所谓的语录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有一次就问那个史东鹏，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得亚军了，然后因为刘翔已经是冠军了嘛，肯定的，所以这个就问题就在于说他的诞生或者他的存在，他是不是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生态似的，你毁灭了其他的这些运动员的生存？ 不是的， 嗯， 不是，我跟你讲吧，刘翔带动了110米栏在中国田径这个运动中的一个地位，如果没有刘翔在男子110米栏中的如此的这个成绩的话，110米栏这个项目不会成为什么明星项目。这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以前其实110米栏在中国的田径里面也表现不错的。在刘翔之前，有个叫李彤的，他已经当时能进世锦赛前八了。然后呢，李彤之后是陈彦浩，然后就变成了刘翔。但是这个项目其实跟现在中国其他的田径项目，比如铅球啊什么的，这个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110米栏现在成为了中国田径项目的一个明星项目。 嗯， 就是前两天我去上海钻石联赛，当时这个谁刘翔的那个师弟谢文俊跑最后那个，就是所有的比赛结束了以后他是压轴的比赛都没刘翔了，但是男子110米栏仍然是压轴的比赛，谢文俊跑了第6胎，他的成绩是13秒36，这个成绩其实在那个世锦赛上我觉得可能都进不了决赛。但是他仍然但是这个比赛仍然是压轴的比赛，而且完了事儿以后，谢文俊回到这个，混合采访区，他被20-30个那个志愿者的女生围着跟他合影，然后我们现场的记者大概有10多个人去采访他。 嗯，说 当天其实，但是当天实际上比赛最 真正在我们项目里真正瞩目的实际上是巩立姣的铅球，那个成绩是非常好的，他那个成绩能拿到世界前三，但是现场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为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去那儿采访他。 嗯， 而谢文俊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竞争力的这个成绩，就是因为他是男子100英尺米兰，结果有十多个记者去那儿采访他，而且有一半问题都在问啊，你师哥刘翔什么的对比，那就是，但是我觉得啊， 还是刘翔重点。嗯， 对，但是我觉得刘翔退役了以后，慢慢的男子100英尺米兰的这种在中国田径中的明星地位就会弱化掉 了。嗯，好嘞，谢谢周超，今天跟我们讲的特别详细哈，谢谢你，周超，再见。 不客气，再见。 好，我们刚才跟我们一直在聊天的是新浪体育的一位非常资深的记者周超，他大概 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刘翔。 哎呀，我听他讲完，我更觉得其实刘翔挺惨的，我怎么感觉？ 委屈是吧？你明白他委屈了。包括像大家问这个为什么刘翔当时还要去跑，是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商业原因？就比如说他签了很多这种广告代言嘛，如果不去跑，是不是就要赔钱？但是后来我也向这个周超求证过，他就说，其实现在签的所有的这种体育明星的代言合同都是有条件的，就比如说，哎， 你得出成绩， 对，你进决赛你能拿到多少钱？你得了亚军多少钱？冠军多少钱？其实刘翔一开始就知道。他拿不到钱，他去跑和不去跑他都拿不到钱， 他可能是想跟观众一个交代是吧，你冲着我去的人，你至少得看我亮个相吧，对吧？ 对，但更多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又觉得他就是有一些观众觉得他没有给观众一个交代的原因，就是说他在那个2004年他得到那个好成绩之后呢，他那段时间就是因为他代言的那个赞助商就是大幅增加，然后导致他们觉得说占用了他非常多的训练时间。 嗯， 比如说他2004年之前他其实只有两个赞助商，一个耐克一个可口可乐，然后他们说加起来基本上也就100多万。 嗯， 然后他在那个一鸣惊人之后呢，他一下子就增加到差不多20个赞助商。对，然后这个就是等于说他后面的4年当中，他们认为啊，他就是在各种巡回那个出席各种活动啊、商业啊这种东西的里程比他跑的还要多。 嗯，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重点，就是不在于说他在那个比赛的时候他那天有没有跑出成绩，而是说他平时有多少那个心力，或者说他有多少精力是放在他的商业活动和以及当然是跟那些领导周旋当中去了。 对，但是这个你也有无奈，因为他毕竟是体制内的，而且体制内的运动员签了这种代言的合约，很多钱其实是分给体制内的机构的和单位的，所以大家刚才他这个周超也说了，对，几千万的那个费用从哪儿来？那完全靠我们纳税人出钱去给 养着他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不过也想想他在这个举国体制下面，他有他的好处，就是他不会为钱担心。你像李娜，他可能就想，我这一轮比赛如果我拿不到钱，那我可能这么一大帮人我都没法养下去。像刘翔他就没这方面的， 但是也有压力啊，国家给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交不了成绩，怎么对得起国家，对得起 纳税 人？ 哎，好吧，这个说起来哈，都是无奈是吧？好，这个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再来聊聊，好像最近他老婆的风头比他还大， 对， 等会儿再来说一下。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说他老婆火哈，主要是因为他老婆的身份是个演员嘛， 对，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退役的时候老婆没在身边，会不会太过于抢了他的风头了？因为你像杨明的老婆也是打篮球的，那个李娜的老公是他教练嘛， 对， 所以你看他老婆最近卷入了这么一个新闻，就是也挺 人的，虽然场上没抢他风头，但是舆论场上抢了他风头。 对，他拍的那个什么呀，我们来听一下啊。 你想我？ 想，想死 了。让你摸摸我。算了。 说。 时候，小鬼子非要摸我裤裆，我能让他们碰吗？那地方只属于你一个人。 好，这个听了几个关键词，如果大家再配合一下网上那些什么截图啊，也能猜得到，就是从他裤裆里 掏了个手榴弹出来。 哎呦，而且看他跟那是个什么角色，就那个男的，就两个人亲起来了，是吧？ 对，就没有真的亲，就只是两个人的脑袋靠得比较近，没有真的亲。但是手是真的伸进去摸了。 哎呦，我的个天哪！他那个电视剧叫什么什么？ 一起 打鬼 子， 听起来像一个网游的那个名字，我觉得。 好吧，就是抗日神剧，其实抗日雷剧还挺多的。你之前咱们做过一期，就是聊那个， 就从那个手撕鬼子开始。 对对对， 一切从那个。 他们上次聊的那个聊鬼子的时候，就那个编剧还专门透露他们一个行规，他就说呢， 鬼子不能有人性。 对，鬼子不能有人性，就是你一定要是把鬼子踩得很低，就是把他整个的形象就说的越渣越好，就一点。 哎，我看这部剧里面那这就这个镜头吧，鬼子还是挺有人性的， 是吗？ 因为啊，有一个鬼子，有一个汉奸，其实是那个汉奸和鬼子，对，把他抓过来，要让他老公去当给他们领路去打那个八路军。然后呢，这个他老婆就来探监，然后两个人在那卿卿我我的时候，汉奸是眼直直勾勾的看着的，然后鬼子就把头转过去，然后就没有再看。你看，鬼子就比汉奸 强，还比汉奸还得那个什么。 哎，张文，你们圈里面会聊这些吗？ 我有认识过有一些朋友，就他也审过一些那个就是抗日神剧的，然后他就觉得整天在那个，他有时候我看到他发一些朋友圈那个就是吐槽他们那个剧，因为他有时候会把那个剧卖到国外去，然后我说你这个剧能卖出去吗？然后他 卖到哪个国家去？ 他说很难说，因为客户的口味非常非常的难以 捉摸， 对对对，有时候你认为绝对卖不出去的东西，他卖的就特别好。然后我也看到有国内有一些电视台，就是其实抗日神剧卖的挺好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在国内其实是有市场的，而且就算它在网络上面引起的争议特别大，有时候还增加了它的收视率，这个就是中国的有个神丑的这么一个， 对对 对, 对，所以你 这个 就是对，就给他描述合理性嘛。他说你要是不安排这情节，本来也没人看 啊， 你不安排就更加没人看了，你安排了可能大家冲着这个 炒作一下， 他对有个话题， 对，但是 能看下去。 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广电总局勒令这个片儿不能再上新了，然后就要整改，对啊， 这个他不是第一次，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广电总局就出台了好多那个规定，说抗日神剧不能播了。你看现在过了2年，也没有什么动静。 哎，但是主要是他的这个主演，可能主演跟刘翔有关。 对，这时候就借了刘翔的风头，也不知道是他俩谁成就了谁。但他老婆这回我觉得是真火了。他老婆很负责任说，就是一份工作，剧本就是这么写的， 对对对， 工作就这么要求的。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就得这么演，对吧？你看人家多敬业， 演员的基本素养。 哎呀，我听着觉得他两口子都挺不容易的， 对， 都没法拒绝是吧？ 对，但我 都没法拒绝。 我觉得主要还是本子的问题，因为他作为一个演员，然后他又是一个他，我看他是那个解放军什么文工团的，就感觉他特别会服从上级的分配的感觉。 两个人都是体制内的，你会感觉很多东西他们自己都没办法掌控。 对，身不由己，这个是最大的悲剧。 好吧，就是尽管说他们有过人的这个才能了，当然是吧， 也非常的光 鲜，尤其是刘翔、一代篮王，你人家是要载入史册的这种划时代的伟大的运动员。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跟他换人生，你们愿意吗？ 前半段还是后半段？ 后半段是哪一段啊？ 后半段就是被大家骂的那一段， 整个现在 做高官的那一段，接下来做高官，做那个高管那段。 接下来他准备当官了吗？ 有人猜测，我看有人写了文章，他到底要干嘛？有人就说，他可以去当教练；有人说他去 进娱乐圈， 对，进去啊，反正各种嘛。你看， 不用吧？我觉得进娱乐圈都是被体制抛弃的人。 田亮啊， 田亮就是被体制抛弃了，他被国家队开除啊，都。 但是人家现在混的要比体 制内的人要活得 好。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他那戏我觉得也挺烂的，反正也看演技也没演技。 有些人认为他戏好啊。 好吧，哎，还没回到我问题呢，愿不愿意换？ 我是不愿意，反正 为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人生太憋屈了，就是他好多东西都是有那个掣肘的感觉。他对于他一个跑步的人来说，我觉得就是扯着他后腿的感觉。他左手要面临这个官场的一些潜规则也好，显规则也好，右手又是很多商业利益，对吧？ 对。 然后他人生里面他自己本身又有好多的像伤病啊这些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我就觉得他整个人生，他作为一个在那个田径史上也好，在中国历史上都这么一个瞩目的人物，但他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包括他退役之后他要干什么，可能好多人在帮他算计呢，然后他自己也可能最后身不由己。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遗憾的。 而且我就真觉得他挺惨的。你看他本来有伤，我就看有一个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就说国家本来是想保护他，结果保护保护着把人家玩坏了。一开始是受伤了，不让人家好好歇着，然后最后把人家玩的这个跟腱断裂了，也不能跑了。你看这才算火。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但是呢，你又不能否定他之前所有的成就。但是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成就是被一个悲剧的体制打造出来，然后他本来应该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又被这个悲剧体制推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到了今天这种你说他这个是委屈也好，或者说是憋屈也好的这么一个境地。 我觉得悲剧也只是咱们普通看客就不了解情况的人这么一些，有的时候感觉像肤浅的观感。他作为个人，他说不定就是他感谢 的，很享受是吧？ 而且他必须得感谢，要是没有这套体制，他根本就出不来，是吧？你像他这么一个豪华的就各种的团队，就非常罕见的。 但是 什么 其实啊，这个事儿反过来说，如果他那个时候得了奥运的冠军，他完全可以去别的国家去发展。如果体制放他走的话， 但这样又会被骂无情无义，是吧？ 怎么 所以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取决于他的个性。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也不能说逆来顺受，至少是他可能说不定看透了一切，就一切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是最后你说现在都退役了，希望他，我们几个坐在这儿看的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很无奈，没有自主的选择余地，就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做自己，能够多两个朋友围在身边，真的可以跟人交心哈。 要不然这个4600万的豪宅也太寂寞了。 好嘞，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舒凯， 拜拜 拜 拜 拜 拜。